大家好，我是 Panda。咁咧，欢迎大家嚟到我第二集嘅 podcast 啊！亦都多谢上次第一集有支持我嘅观众会继续收听我讲嘅嘢啦。我觉得万事系起头难嘅，即系当我依家第一次识处理咗所有文件上啊，或者系 upload 啊、剪接上面嘅嘢，我会慢慢舒服啲，同埋讲嘢都希望再有组织啲，可以传达到俾大家。同埋我改咗呢個頻道嘅名叫做 Life is not all roses。呢個句子咧嘅意思係話俾大家聽，即係人生上面從來都唔會永遠都係燦爛嘅玫瑰，即係代表住你嘅人生有好嘅有壞嘅，亦都係我想分享俾大家聽嘅嘢。即係就算去到呢個地方，初初你會覺得好夢幻、好美麗，所有嘢都好完美。佢總有佢美中不足之處，去令你去學習。你點樣去試呢一個挑戰呢？係開心啊，唔開心啊，沮喪啊，好多唔同嘅感覺，酸甜苦辣都試過。咁就係我開呢一個頻道嘅意義啦，我覺得。好啦，今次咧就係想講多啲關於 Granada 嘅一啲特色嘅嘢。希望大家喜歡，大家如果有機會來西班牙旅行的話，一定要經過這個小鎮，因為它真的擁有很多歷史啦，很多藝術的一個地方，所以我很推介大家，所以我特登加多一集去講一下究竟這個地方有什麼那麼吸引呢。大家如果來旅行的話，你更加會聽到這些東西，然後你就會望到周邊的建築，你就會想起原來所有嘢都真係有根有據，好得意喎咁樣。咁當其時呢段歷史，我覺得係幾值得一提嘅。阿拉伯其實就佔據咗近800年嘅歷史，所以如果你嚟 Granada 咧，一定要去一個皇宮叫做 Alhambra。咁我去過呢個城堡嘅，咁係好靚，好阿拉伯嘅建築啦，有好多民族嗰啲雕塑啊，係令你覺得好異國風情啊！呢件事好吸引，但係同時你又會見到喺你行喺個城市裏面，你會見到好多天主教嘅建築，即係可能有教堂啊、修道院啊，好多唔同個街道係好天主教嘅。咁你就會喺度諗，點解咁奇怪？點解會有咁多 mix 埋一齊嘅嘢咧？咁有一次就同我個朋友上咗山睇日落嘅時候，咁呢個女仔朋友咧就係我意大利人嚟嘅，咁佢就係讀西方歷史，所以佢就好積極咁樣分享咗呢度嘅歷史俾我聽。咁佢又問我呢個問題，當其時我就覺得都幾得意喎。咁佢就話咧，當其時其實好多 Gypsy 啊、阿拉伯人啊，就住喺 Granada 嘅，即系喺牛拜仙啊，你見到咁阿拉伯民族嘅一個地方咁樣。咁當天主教咧嚟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咧，佢就驅逐咗好多當地嘅人啦，即系有啲人就要掟翻佢去北非啊，又將佢原本嘅語文由阿拉伯文轉咗做西班牙文，咁亦都其實破壞咗好多當地嘅建築，即係本身好多穆斯林嘅建築都破壞咗，轉咗做基督教嘅建築，咁就唯有保存咗。其實僅如阿拉哈姆拉，或者係你上到阿拜仙，你會見到好多阿拉伯嘅色彩，其實好多嘢都蓋過咗。有一樣好得意嘅就係，如果你真係留心喺條街度行咧，你會見到其實有好多建築佢哋係冚住咗，佢係一個阿拉伯色彩，但係佢又將一個基督教嘅色彩冚落去。所以當你如果過到嚟，或者係你上網 Google search 一下咧，呢個地方你就會覺得你見到啲建築，你就會覺得好得意。同時咁作為香港人，你一聽到呢啲歷史的時候，你一定會 link 落依家香港的狀況入邊，即係我覺得無論呢啲事咧，去更改你的語言啊，或者想驅趕你本身呢個地方的人，其實呢個歷史其實唔係歷史啊，只不過是人類在呢個地球上面其實不停咁 loop 緊好多唔好嘅事、好嘅事不停咁樣循環緊。咁係，其實我都係想同大家講。加油，即係俾心機啲，積極啲去面對，攰嘅時候就放鬆一下，吸收多啲正能量啦，然後再出發啦。 好啦，咁介绍呢个地方就去到呢度啦。咁我有另外一啲故仔想分享俾大家听。咁咧，我就识咗一个朋友，咁就意大利人嚟嘅。我点样识佢呢？其实咧喺阿维先呢座山里面系有一种神秘嘅力量。你见到每一个人，你每日差唔多都见到大部分唔同嘅人，间唔中有唔同嘅面孔咁啦。咁但系都好友善嘅，你 say hi 咧，咁又企喺度倾下，就可能半个钟、十五分钟咁样噶啦。咁呢度有個傳統都有話嘅，如果你喺西班牙咧，咁你撞到一啲熟人或者朋友唔係話好熟咁樣咧，如果你同佢傾得嗰兩三句咧，即代表其實佢唔係好中意你，咁你咧就可想而知呢度嘅人係幾中意吹水，真心吹水啦，明唔明啊？好，翻返個話題先，咁呢個朋友咧。其實我就係喺座山度行下，識佢，成日都見到佢。咁佢見到我就好興奮咁樣，咁就同我聊我傾偈啦。咁我哋傾傾下咧，佢就同我講點解咁興奮呢？因為其實佢好中意中國嘅歷史啊文化，佢對中國嘅歷史文化呢個地方係好吸引，中華文化咧應該咁講。咁有次機會就係去咗佢屋企飲茶咁樣啦，咁佢就好積極咁樣show咗佢寫大字嗰啲一本簿一本書咁樣，佢自己寫大字俾我睇，咁然後又開咗啲音樂啦，因為佢同我講佢得閒要 relax 聽歌咧，佢係聽二胡，即係佢係全部都係一啲中國嘅藝術嘅嗰啲音樂啊，好古典嗰啲音樂，跟住我就覺得。好得意，真系你会觉得呢个世界乜嘢人都有咯。掉转头咧，你都会好开心嗰种感动系自己嘅民族其实都好多嘢可以欣赏，即系有时候香港好多受好多外国嘅文化影响，你睇好多电影啊、歌啊、音乐啊、跳舞啊，你会觉得。好正成件事，但系其实你就因为见到呢个人，识到呢个人，我就会觉得其实自己嘅文化其实系好美丽嘅一件事，都系。所以我觉得当你好 proud of 自己或者自己民族嘅时候，自然就会掟咗一啲感染力或者你自己独特嘅魅力出嚟噶啦。而且是一種屬於你自己民族的魅力，而可能你做到的事亞洲人做到，黃皮膚人做到的事可能黑人做不到的，黑人做到的事白人做不到的，我不是歧視，只不過我是想告訴大家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地方，每一個種族每一樣東西都有它好處和壞處，但是當你在這個地方出世，當你在這個民族的時候，你要懂得去欣赏自己有的东西，你要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，然后用这个魅力，用这样东西去感染更加多的人，去欣赏你这个地方，你这个特色。我这个朋友呢，他都有去過香港嘅，咁佢就同我講：啊，我真係好中意香港啊！咁樣，咁我就問佢：啊，你嚟過香港啊？咁你喺邊度住啊？嗰陣時，咁佢就話：我喺灣仔度住咯。咁樣，我話：哦，喺灣仔。佢話：係啊，我喺香港 APA 隔離嗰個公園度搭咗一個camping 咁嘅嘢，咁啊。他就在那裡住，他就說香港的公園真的很乾淨，真的很舒服，我睡得，我去那麼多個中國的城市，我覺得香港是最舒服的一個地方睡覺。那我當下都嚇了嚇的，因為我沒有 expect 過在香港旅行是自己搭了個 camp 這樣住去感受一下，他都說夜晚呢都還是很光的，在香港睡覺的時候，那是的，即是你聽回外國人去看香港這個地方，你會發現了很多很有趣的事物，例如我男朋友呢，他第一次來香港探望我的時候呢， 他都是意大利人來的，他看到四周圍在香港的樓呢，一出到機場沒多久就開始看到高樓大廈呢，他就覺得 好得意咁，即刻拎部電話出嚟影啦咁樣。咁佢就話：我從來都冇見過咁高嘅建築物㗎。咁我會覺得好得意，因為喺佢哋嘅眼中，你會重新認識你自己嘅地方，或者係你重新會覺得啊其實香港都真係好靚，好摩登，然後又有好多大自然嘅地方。所有嘢都好似縮細咗咁樣一嚿嘢咁，但係好精緻嘅咁樣。 好啦，去到依度咧，咁我就同大家分享最後一個故事啦。咁又係我另外一個朋友啦。咁我讀嘅學校咧，其實係有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嘅學生，所以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。因為有吉他手啦，有 dancer 啦，有人學語文嘅，所以基本上乜人都有。所以That's why 我是有很多故事是想跟大家分享，因為真的很有趣。好了，這個人呢其實就是 from Amsterdam 的，他就是一個怎麼說 producer music producer， 他就是幫忙去整他的碟啦，整音樂啦，或者有空就幫 artist promote 他們的音樂的。他的音樂其實都是 on Spotify 的， 如果你要 search 咧，你可以喺 Spotify 度 search Matt Wilson。咁佢有首歌我好中意，叫 Calm C dot A dot L dot M。呢首歌係非常之好聽。咁點解呢個人我要提一提佢嘅故事呢？因為佢係一個鋼琴手嚟嘅，咁佢就過嚟 Granada 度學 flamenco 啦。咁樣其實見識一下，佢過嚟一段好短嘅時間嘅啫，純粹係認識一下唔同種類嘅音樂咁啦。咁佢就同我講，咁佢得閒咧，其實佢係做 producer 噶嘛。咁但係你知呢一行其實都唔係話好穩定嘅人工。咁所以佢喺 studio 做嘢啦。咁得閒咧，如果佢有時候唔穩定咧，佢就係會幫一啲殘疾嘅兒童咧去學音樂嘅，用音樂幫助佢哋走出好多唔同嘅障礙咁啦。咁我就嗰下聽到，我覺得好，個心好感動啊！然後我就問佢點解你會選擇咁樣做呢？咁佢就答我，其實一來就係當你擁有呢一樣技能嘅時候，你會好想24小時都係做緊同一樣嘢。咁當你做緊同一樣嘢嘅時候，有啲乜嘢去令到佢更加有意思，就係幫助到人。當你有一技之長，無論係音樂、舞蹈，所有不同的一技之長，不要說只是藝術，但是你可以用你的一樣特點去幫助到其他人，這件事是令他覺得更加滿足，因為音樂對於他來說是 everything。 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。咁大家可以藉住呢個故事思考一下啦。每一個人咧都有幫助別人嘅能力，即係有時候我覺得，如果你係有能力可以幫人嘅話，就幫一下啦，幫一下又唔會蝕底嘅。即係大家都試過失敗、挫敗過嘅時候，你會感覺到，如果呢一刻我有人幫我就好啦。但係你有冇試過想去做呢個人咧？咁大家可以諗下。有時候有些人可能是會直情覺得是都沒用的啦，即是幫都沒用的，我又不是一些成功的人士，即是成功和失敗或者是沒有的例子。那我最近呢看書呢，那我在這裡有個看書的習慣，因為我上一年的經歷很多不開心的事啦。那當我不開心的時候，我發現按電話是不會令我開心的，只會令我更加失落嘅，望住香港咁多朋友咁樣玩緊啊，咁樣自己一個有時候會覺得好寂寞嘅。咁所以睇書咧係會俾我覺得正能量多啲。咁我就睇到老子咧，一個中國以前嘅哲學家，咁佢分享咗一個道理，我覺得好深刻嘅，就係關於有用同埋無用嘅一個哲學。咁最初咧，佢就用咗兩樣事物嚟形容嘅。咁就第一個就係話，如果你用瓷器去做一個碗嘅話咧，嗰個瓷器中心咧一定係要空嘅，你先至可以裝湯啊、裝飯嘅，或者係你一個輪子啦，即係一個車輪啦， 咁你做一個木嘅車輪咧，佢中間一定要有空心，有空間嘅位咧，佢先可以做一個轆可以轆嘅。仲有另外一個咧，就係、是如果你要整一間屋咧，屋入邊咧，首先一定要空嘅，一定要有個窗啦，有道門啦，咁先至可以做一個人住嘅屋嘅。咁樣，咁佢嘅意思係就係話，當一樣有用嘅物件。要有很多無用的因素才可以令這一樣東西起作用，即是代表什麼呢？即是代表總會有人覺得自己不成功啊，即是沒有用啊，這樣包括我啦，我都經常會這樣想。但是仔細一點，這個故事說的就是所有有用的事物其實帶來很多實利，即是帶來很多給人利益的東西，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因為很多無用，所謂無用的事物去推動到這一樣有用的事物發起作用。他又有舉個例子，就是說你試想一想，如果這個世界其實很多東西都存在是無用這個這個關係上面，即例如其實很多書根本上是跟有用是沒有關的，但是無用的理想和情趣呢其實都是存在的。如果這個世界上呢全部人呢都是很有目的地，很有目標地要很有用地存在在這個世界上，所有東西都要有目的，所有東西都要有用的呢，那這個世界就會很單調和很無謂了。所以自各位曾經有覺得自己無用，在這個世界上推不到任何作用的人，我們飲杯是的，就是沒有才會有更多的可能性。所以大家加油，用積極的想像力和行動力去為自己未來爭取更多自己想做的事啦。今天就到這裡了，那下次再說吧，拜拜。